金每安士买入1863.76美元，卖出1864.64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寒冷嘅天气。本港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下周初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7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7月29号，揾食艰难。 全日禁堂食生肖首日，市民街上开餐，中午一度落起大雨， 哎，好辛苦，即系又冇风扇，又冇冷气，又冇得坐咁样，依家咁样焗住坐， 好热。 食晏仲落紧啊，流落街头啊，而食餐饭都好似好复杂咁样搞到， 梗系冇咁舒服啦，但系都要食噶，睇下谂下计喺边度食咯，随机应变咯，冇办法啦。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20声音档案选举，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又一个朝头早啦。咁啊，今日系咪冻啲啦？吓，好似寻晚又冻，今朝又冻咁样。但系咧，咁啊，通常落街咧，我都会急急脚嘅。咁啊，即系赶住快啲翻到嚟啊！咁喺急急脚嘅时候咧，原来咧呢个都应该系一个好好嘅运动。你啊个人咧急咧，系行得快咧，血液循环都好啲啦。咁咧，我又感觉唔系好冻喎。今朝早，寻日咧我就觉得冻。咁但系其实咧今日都冻嘅，睇翻啲温度咧系而家系14，但系今日咧嗰个市区嘅低温咧最低系12度啊。冬季季候风系为广东带嚟寒冷嘅天气，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区系12度或以下。 雨星子，玫瑰花瓣和月色，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事，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寂寞的影子，风里呼喊的 旋律，诉说陈年的往事。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告别的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那一张风花雪月的诗，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飘荡在春去秋来的日子里，是苦苦隐藏的心事。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既然会结束，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 一位亦都系有知名度嘅歌手啊，呢位亦都系创作人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开始我哋今日清晨爽利节目。今日系12月17日啊，农历系11月初3，星期四。而家时间咧5:13嘅时候啦，天气系冻噶，出咗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啊！喺呢几朝嚟讲，系我系今朝早先见到呢个寒冷天气警告，以同时间去计啊吓。咁啊，今日咧就冬季季候风咧系正为呢个广东带嚟寒冷嘅天气。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区嘅气温咧下降到12度或以下，因为通常咧呢啲都系新界嘅地方咧。冻就冻个人，热就热个人吓，咁啊，所以咧住喺嗰边嘅朋友咧，你又唔会出门口，唔会翻工嘅咧，可能喺企咧都会冻嘅。啊，记住嘅时刻都留意自己嘅身体，啊，有少少唔妥啊，冻啊，唔好懒啊，都要攞翻件衫着。今日天气方面会大致多云啊，早上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是清劲的。在未来一两日早上都仍然是相当清凉，到到下周初早上都是寒冷，日夜的温差较大。 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5%。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又嚟风花雪啦！ 从无色，才信至爱也不曾变味，而你我却也不为眷恋。 会轻轻凄然叹惋。 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叶德娴的明星，他就将这首歌是演绎得非常之好听了，以他的唱功是吧，同埋咬字的准确。但其实这首歌的原曲呢是香港小姐张玛丽唱，当时就是佳艺电视，他就过了佳艺电视，还主演套电视剧，兼就自己唱埋这个主题歌曲。咁可能呢就是都唔係太理想啊。佳藝電視初時嘅時候呢，一個新台啦，收視都會係要慢慢係累積啦。咁同時張瑪麗喺即係演電視劇方面呢，佢經驗都好淺，唱歌都係。咁所以呢就唔係掀起啲咩熱潮。後來呢隻歌呢，葉德嫻就攞嚟唱嘅時候呢，就真係唱行曬。好似彷彿葉德嫻呢就係明星呢首歌嘅原唱者。是当你见到天上的星星，会不会想起我呢？后来哥哥张国荣都有唱过天上星星，想起关正的这首歌《星》，原唱是谷川慎士。 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孤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哦，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哦，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终不独行。沿途寂静，似只有呼吸声。缓步前往，决意走崎岖山径。踏过荆棘，苦中找到安静。踏过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正劲。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啊，星也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啊，星光引路，风之雨轻轻停，带着热情，我要找理想，理想。 走，崎岖险境。 关正杰的声，咁啊来自就系呢个谷川新司喺1980年嘅时候写咗呢首作品。佢话呢只歌嘅灵感啊来自于中国嘅黑龙江省，系佢向往嘅地方。自此之后都参与咗制作好多中国同日本友好嘅演出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预测本港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寒冷天气容易引起或者加剧疾病，长者、心脏或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和其他长期病患者应该特别小心。社会福利处提醒长者注意保重身体，呼吁亲友和邻居多关心和慰问体弱长者的身体状况，尤其是独居长者，有需要时可以致电社署热线求助，电话是2343-2255。美国联储局官员一致投票支持维持利率在0-0.25厘不变，预计将会维持宽松政策，直至通胀在一段时间内适度高于 2%， 以及就业市场达到最大就业水平。联储局议息声明指，经济活动和就业市场继续复苏，但仍然远低于年初水平，经济路径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发展。目前持续的公共卫生危机将在近期内继续拖累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并对中期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联储局承诺将使用所有工具以支持美国经济。国家探月工程嫦娥五号返回器凌晨携带月球样本在内蒙古四子黄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贺电，习近平指出，嫦娥五号任务作为中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首次实现地外天体采样返回，标志着中国航天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将会为深化人类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作出贡献。嫦娥五号任务实现中国首次月面采样和封装，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携带样本再入返回等多项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欧洲民众在圣诞期间出席家庭聚会时要戴口罩。世卫在声明说，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率在欧洲维持高水平，在明年早段时候欧洲有非常高风险受新一波疫情影响。世卫认为家庭聚会应尽可能在室外举行，如果要在室内，出席者必须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呼吁任何个人、家庭和社区各尽己任，防止确诊个案再增加，并避免乘坐人多挤迫的交通工具。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154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01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47，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5，人民币6.53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兑美元0.757，新西兰元兑美元0.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5美元，卖出1864.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下周初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行，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聋人子女是聋人爸妈和健听世界的沟通桥梁，成长难免跌跌碰碰。 聋人子女怎样可以重整自己的伤痕，再踏出一步助人呢？ 今个星期日，智在社会来分享培训聋人子女成为生命教练的经验。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由嘉敏、梁雪怡主持。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我谂啊，寻日咧，大家啲即系 WhatsApp 啦吓，都好多咧，都系讲及啲天气嘅消息啊！啊，冻啊，大家要着多件衫啊！有啲公仔嘅提醒你啊，然之后又话咧，下个礼拜日咧就系冬至啊嘛，冬啊大过年，而亦都记得冬咧就系通常咧都系跟我哋廿四节气咁准确咧就冻噶，咁所以咧就话预告定咧，天文台亦都预告就下个礼拜个温度降到最低会系摄氏12度。同埋或者会话发出呢个今个冬天嘅第一个嘅寒冷天气警告，不过呢个都系寻日睇嘅消息嘅话一个天文台嘅预告，但系今朝早翻嚟呢啲啊全部都系实现咗噶啦，系今日就系星期四啫吓，今日呢个温度啊最低去到12度啦，亦都出咗一个寒冷天气警告，咁所以。有時都睇翻下，我哋中國廿四節氣咧，以前咧即係啲農民咧跟住呢個廿四節氣做嘢咧，都非常之準確，就好似跟住天文台咁樣咧，就知道咩時候做啲乜嘢嘢。咁喺做冬嘅時候，我哋今個冬天做冬啊、聖誕節啊、新年咧，大家都係預咗喺一個平淡嘅情況之下咧就去度過。不過平淡當中咧，其實咧都係嗰種心情咧，又係可以係自己去轉移嘅。你一樣可以係一個好温暖、開心嘅一個聖誕節，又或者好多朋友轉移咧係家居嘅一個聚會。咁啊，世衛亦都係即係提醒咗、預告咗啦。雖然係一家人，但係咧大家都守翻個規矩。咁啊，有啲嘢有時咧係即係去。用筷子咧，都系公筷咧就會比較好啲。咁亦都有專家就講埋，公筷都唔係話一雙公筷大家共用，係最好就係大家自己都有一雙公筷，盡量咧係少接觸嗰啲嘢，即係諗到啲嘢好似好牽連好多咁。咁啊，但係有啲人就話：哦，一家人啊，我哋係好信任嘅，又唔需要咁介懷嘅嚇，有信心嘅咁。咁但係唔係話你信過你嘅屋企人？只不过系话反思小心啫。早晨，早晨，5:39啊，气温14度。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 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齐秦当年写俾黄祖贤嘅呢一首歌啊，即系一路传闻咁讲啦，大约在冬季啊，咁啊而家系冬季噶啦吓，咁啊今日系12月17日，农历系11月初3，星期四。今日咧，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寒冷嘅天气。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嘅地区咧，气温下降到12度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系清劲。未来一两日咧，早上都系相当清凉噶，下周初早上都系寒冷，日夜嘅温差较大。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6%。天文台亦都发出咗本年度呢个季咧首次嘅寒冷天气警告。 无情夜冷风，吹散热情梦。心错恨中，情缘如雾散，恋爱多变幻，独恋往日情，凄酸透心间，怀人空悲叹，像往心冷淡，月夜暗自伤心满泪眼，无情夜冷风， 恋爱多变幻，独念往日情，凄酸透心间，怀人空悲叹，像网心冷淡，月夜暗自叹，伤心满泪眼，无情夜冷风，吹散热情梦，含泪对孤灯，痴心错恨中，离别燕纷飞，相思已断送。 今个冬天首次发出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刚刚听嘅咧就系阿 Sam 许冠杰嘅《无情夜冷风》。咁啊，谂起大自然里边咧吓，就有啲咧系就算点样寒风啊、风雪咧，都系屹立不倒。松柏咧都系其中一个咧，好即系好劲嘅吓，好能够坚持抵受得到寒冷。松柏咧又可以象征坚贞啦，亦都有傲骨之气啊吓。咁佢系四季长青，历严冬而不衰。咁松竹梅系有呢个岁寒三友之称，所以喺文艺作品里边咧，好多时都系攞佢出嚟写嘅。而喺呢个即系祝福语里边吓。生日啊咁样咧，都会祝语祝老如松柏啊，福寿康宁啊。咁啊，松树亦都系好耐寒，喺严寒之下嘅松树嘅针叶咧，都系唔会脱落嘅。长青之木，长青呢个松柏咧就系呢个长青之木，所以松柏系代表长寿都好，松柏亦都系祝福人哋嗰个情爱方面都系情如松柏啊。欣妮就喺呢一首歌《情如重拍》。 寒冷白雪飘飘铺满山，重拍已披起白领衫。和你牵手散夜间，羡慕从头越冷越强横。像那春天开始，谁怕那冰封万里山，和你始终深人心，就像从头越冷越强横。还要经忧与患，只有欢乐在人寰。白领衫，和你牵手散夜间，羡慕从头越冷越强横。情意像那春天开始，谁怕那冰封万里山，中心人心，就像从头越冷越强横。还有今天 考验不会简单。 室外气温是14度，预测今日最高17度，而今日最低都有12度。另外这个湿度就 76%，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刚刚我们听的是恩妮的《情如重拍》。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这首歌呢，有一班的歌手呢一起唱，叫做同步过冬啊。除了是我们一起是抵受这个寒冷之外，最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要互助共度时间，不要对眼前的困境是有恐惧的心。任何困难我们都可以一一面对而去解决，同步过冬。 如果这算患难，别让你太孤单，失意与落意漫天的瞬间，热恋无限，谁的双手一转弯，够让你心内平淡。一个人炎冷，拥抱尚未慢，挨不过这极限，用我作你支撑。不过要坚守，绝不可折返。 步雪太转弯，冬黑秋都要返，强化阻碍其难。 一个人拉伸，风会特别冷。 同步过冬，一起对付寒风，当天根本多沉， 也必要被作一快乐的日子。操纵面前疾风，冰冷面孔都抵不上这夜仍然抱拥。 同步过冬，一起期待晴空，相见不怎么重。 我愿说下过，亦带着希望的手信走过。想起这次不算冬， 越待不暖不光，感受会知道日久见人心，患难现前真，现前真， 何必困忧，光积存手中，希望在明天同步过冬。 挨不过这极限，愿我作你支撑。 不过要坚守，绝不可折返。 暴雪太转弯，冬黑秋都要返，强化阻碍其难。 一个人拿伞， 风会特别慢。同步过冬，一起对付寒风，当天根本多重。 也别要被昨日快乐的日子操纵，面前疾风，并 算到。从无过到温，扬起月待晴空，相见不怎么重。我要试探过亦得出希望的手信，走过 群星合唱是隐喻这个群策群力啊，有什么问题大家是共度时间，携手去面对，同步过冬。早晨，现在时间还有三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75%。一会儿我们新闻之后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的环节，就会有林思维了。林思维就是这个是营养专家，在一个就是饮食的方面是很有研究的。今天你会讲降低前列腺风险的饮食之道。 山上 声音来自邓丽君的这首歌曲原香情浓。 专家稍后将会对月球的土壤样本启动储存、分析和研究的相关工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154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01点，升6点。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

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礼多人不怪啊！朝头早咧讲多啲早晨都好啊，你个口部都要喐动下，做下运动，唔单止净系你嘅身体，手手脚脚吓，个嘴要即系喐。下做下运动，你食嘢嘅时候先可以灵活啲啦。如果咬亲自己嘅时候咧，哇都好痛啊！嗰下咬亲条脷啊，慢慢或者咬牙肉咧，咁啊整下就变咗飞脂咧，真系好痛啊！要一段时间，起码一个星期啊。咁所以如果你够瞓咧，就少啲呢个情况吓。以前一咬亲咧，妈妈就话：，唉唔够瞓啦咁样啊。早晨啊，今日咧就系12月17号，农历系11月初3，星期四。今日咧就系有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咧就发出咗啦。冬季季候风咧系正为广东带嚟寒冷嘅天气。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嘅地区气温系下降到12度或以下。而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温度大概17度，其实同寻日差唔多吓。咁啊会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未来两日咧，一两日咧，早上都系清凉啦，而下周初咧，早上系寒冷，日夜嘅温差较大。咁啊，今日最高紫外线嘅指数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噶。现时气温由我5点钟翻嚟到而家都系14度，相对湿度74%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2月中这个时间这个朝早在钱佩卿身边的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他也是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在这里。早晨林思维。 早晨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就讲了这个钱的先健康的问题。 是啊。 我们尤其是在飲食方面怎可以令到自己健康一点、吃多些什么会好一点呢、 我想即每一样东西，我想讲营养都是科学根据的，因为尤其是讲预防疾病啊咁样啦，咁我哋上个礼拜有讲过咧，譬如食少啲红肉，食多啲植物性嘅蛋白质，即系譬如豆腐啊、果仁啊、种子啊，咁其实都可以降低我哋患前列腺疾病嘅风险啦。 系， 咁我哋上次有讲过要食多啲蔬果啦，食多啲全谷类嘅食物啦，食多啲鱼啦，另外仲有欧米伽三脂肪酸啊，例如番茄红素啊、绿茶素啊，同埋维他命 D 等等嘅。 系，所以食嘢其实好紧要嘅，你食咗喺里边嘅你，如果系有益嘅嘢，佢就真係得益㗎啦嘛。 係啊，同埋咧，我成日發覺咧，你聽完我講之後要去做先得㗎。咁因為我哋講咧，都係離不開。低脂高纖優質脂肪，或者可能多啲水果蔬菜，咁但係其實你冇聽完我個節目之後，或者我哋嘅節目之後咧，走去聽完就算數，其實一定要做咯。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即係希望，如果可以做到嘅話咧，你哋嘅健康就會好啲啊。 不過咁，如果你話對於一啲可能已經一向咧係飲食方面都唔理嘅人，佢有少少改進咧 ，OK 係啦，就已經好好噶啦。我覺得咧，我成日講話咪 small change make a difference， 即係你做少少嘅改善，其實都對個身體已經好大嘅幫助。咁所以踏出第一步啊。 嗱咁啊，今集會集中翻，我哋真系要系拣啲咩食可以降低咗呢个前列腺疾病嘅一个饮食之道。 嗯， 咁啊比较详细少少解释翻，都有根有据嘅，其实 都有噶，系啊，咁所以都系即系一啲科学根据啦。咁我第一样嘢讲就系蔬果先啦。咁因为咧，即系都唔系话特别话啲男仔唔食蔬菜唔食水果，但系一啲人即系大部分咧多啲食水果蔬菜嘅人都系女仔多啲嘅。 系， 即系你会访问一下啲病人啊或者 client 啊，同佢讲喂你有冇食菜啊？都好少啊，点解啊？ 出街邊度有菜㗎？即係翻到屋企，咁阿姐姐四個人啊煮一碟菜，梗係俾仔女食先啦。或者我老婆食好多㗎，所以咪讓俾佢食咯。嗰陣時候男仔係被動地咧，我覺得係食蔬果都係少嘅。 嗱，生果咧通常咧就係老婆搣埋先食，係 啦， 自己就費事啦。 甚至乎我哋有陣時叫啲即係男士咧喺公司，譬如攞個蘋果翻去食啦，嚇蘋果要拎去洗喎，咁之後又要索索聲唔好啦，咁即係下一步就食香蕉得唔得？都得嘅。咁應承完你之後就，即係譬如兩個禮拜後翻嚟見你，有冇食香蕉啊？冇喎，唔記得咗買喎，或者可能擺到爛曬喎。咁即係可能有機會係個習慣或者工作狀況令到佢哋冇乜機會食到呢啲咁樣嘅蔬果咯。 所以咧，健康咧都係你自己。你入幾多嘢，佢就俾幾多嘢。 即係唔好怕醜，我覺得咧，你拎只香蕉出嚟食，食三啖吞咗落肚，就掉咗埋香蕉落個垃圾桶度咧，就已經好好噶啦。 喂，咁有冇啲數據咧？如果我食唔好夠嗰啲即係蔬菜咧、蔬果咧，有啲咩唔好處啊？定點樣樣㗎？ 咁其實你講緊前列腺疾病預防同埋蔬菜同水果嘅研究咧，有研究就講過話咧，如果一個男士咧每一日都食到三份嘅蔬菜。即意思每星期最少食28份啊，除翻開28份嘅蔬菜咧，其實患前列腺癌嘅機會咧，比起每日食2份蔬菜嘅人咧，係明顯會降低嘅。咁所以我哋話即健康飲食金字塔裏面都係叫咧成年人，無論女仔都好或者男仔都好咧，都要食3份蔬菜嘅。係啦，咁咩為之一份咧？咁就係半杯或者半碗煮熟咗嘅蔬菜咧，就等於一份噶啦。咁所以總括嚟講咧，如果你可以每一日食到一碗半。煮熟咗嘅綠葉蔬菜，咁其實嗰個已經達到我哋嘅即係最低嘅要求㗎啦。 係，其實好容易啫。 其實好容易㗎，不過即係有陣時你出去食晏晝嘅時候，可能個碟頭飯側邊有兩條嘅菜心啊，咁當然你乖嘅食埋佢啦。咁但係好少人就會特登加一碟菜。係。咁所以唯有咧就係真係翻屋企，真係叫太太啊，或者可能自己啊，甚至乎可能叫阿姐姐咧，起碼都要煮。一大碟菜出嚟，咁咪全家都可以食翻多啲菜啊！咁呢個都係我哋保護，即係無論你嘅健康，或者男士或者女士嘅健康，或者仔女嘅健康咧，都係好緊要嘅一樣嘢嚟。咁所以咧，記得翻，如果你想你嘅前列腺健康好啲咧，你每一日起碼要食3份嘅蔬菜以上嘅。咁另外當然水果就不少得啦。咁因為水果本身好多抗氧化物啦，好多維他命 A 啊、C 啊、鈉啊，甚至乎一啲其他嘅抗癌嘅物質啊，咁都建議翻咧，如果每日可以食到2份。水果以上咧，其实咁样咧对健康系最好嘅。 好多时咧就系我哋实在太方便啦。如果你出去食晏啊或者晚饭咧，食完之后，咦行过超市就嗰啲系 pack 好咗嘅，切好一粒粒嗰啲生果。我通常咧就买嗰啲嚟食，唔使自己再切啊嘛，又即食啊嘛。咁其实咁样好唔好咧吓？ 其实就冇新鲜水果咁好嘅，因为其实我就建议咧，如果你哋唔怕太麻烦咧，其实买翻个完整水果翻去自己切嚟食咧，其实个营养价值会。高啲嘅 哦，點解咧？ 因為其實咧，水果切咗出嚟之後咧，因為水果本身好多水溶性嘅維他命啦，咁同啲抗氧化物都好多係水溶性噶啦。咁當你切開咗之後，接觸到空氣啊、陽光啊，甚至乎温度嘅變化，甚至乎有陣時咧，啲人揀完咧，都係唔要啦，擺咗喺出面之後，啲姐姐又擺翻去個雪櫃嗰度咧。其實呢啲咁樣嘅過程咧，都會增加啲水果嘅維他命嘅流失嘅。咁所以通常我哋都係如果有得揀，你又想健康啲嘅話咧，完整水果係比較容易啲嘅。 咁之後不如咧就自己買啲生果翻去，你幾時想食就切咗即食就最好啦。 同埋咧，香港人咪有姐姐喺屋企嘅，咁其實有啲我就話點解唔叫姐姐切啊？費事啦，佢都做咗好多嘢。咁其實你請個姐姐翻嚟都可以叫佢幫你手啦。咁另外就算冇姐姐嗰啲咧，其實切開個奇異果揾只羹筆嚟食，甚至乎火龍果都係切開一半筆嚟食，甚至乎香蕉啊、提子啊、車厘子啊、布冧啊，咁呢啲全部都係揾水浸一浸，可能浸15分鐘。浸30分鐘，咁其實嗰啲農藥啊，甚至乎污糟嘢都應該會浸完之後個水果都好乾淨。咁其實呢啲都係好方便嘅一啲方法，只不過香港人就真係好忙碌，咁變咗 even 連搣一隻香蕉或者可能洗幾粒提子都好似好冇時間咁。 其實呢個係懶啫，呢個借口嚟嘅。喂，健康係你自己都要去爭取㗎。 係啊，會啊，咁所以嘥1-2分鐘嘅時間。去洗一洗個生果，或者甚至乎你擺咗喺度半個鐘浸完，你翻去隔咗水即刻食，咁其實呢個都係好方便、好方便嘅一樣嘢咯。 所以咧都要養成自己有呢個習慣咧，咁啊得噶啦，唔食唔安樂噶喎，仲要 係啦。咁所以咧記得每一晚如果食完飯之後啊，甚至乎餐與餐之間咧，有個完整嘅水果去補充翻你啲抗氧化營養素咧，其實對你個前列腺健康咧都係會好啲嘅。 好啦，咁啊記住啊，多吃蔬菜同水果。咁啊第二點係咩咧？ 第二點就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就叫啲人咧就食少啲壞嘅脂肪，食多啲好嘅脂肪。因為咧，其實咧研究講過咧，就話如果你個脂肪攝取得太多，尤其是啲唔好嘅脂肪咧，其實會增加咧呢個睾丸素咧或者睾丸激素嘅水平嘅。咁當你增加睾丸激素水平嘅時候咧，就會同前列腺癌嘅增生咧係有關嘅。咁所以其實就唔好食太高脂肪嘅嘢啦，尤其是我哋平時煎炸嘅嘢啊、肥嘅肉啊、頭先我講嘅紅肉啊、牛油啊、椰子油啊、忌廉啊嗰啲咧，咁呢啲都系要相对少啲嘅。咁另外当然系一啲饼干啊、薯片啊、糕点啊、炸鸡啊、炸薯条啊，咁呢啲即系好笼统都系咁讲噶啦。即系因为呢啲高脂肪嘅食物咧，系会增加患病率嘅。咁当然系咪完全唔食油咧？又唔系嘅。咁我哋都会鼓励啲人咧，尤其是男仔咧，食多啲鱼啦，例如三文鱼啊、沙甸鱼啊、青鱼啊、鳕鱼啊咁样啦。咁另外用油方面就都系用翻橄榄油。或者而家好興嘅牛油、果油，或者可能芥花籽油，因為呢啲全部都係比較高單元不飽和脂肪啦，咁同埋Omega 3脂肪酸咧係相對比較高嘅。咁如果你可以用呢啲含有好嘅油嘅食物去代替啲壞油嘅食物咧，咁其實嗰個患前列腺風險咧都係會相對降低嘅。 係。咁第三點又要多食啲乜嘢？ 咁我哋上個禮拜有講過咧，就話叫啲人唔好食啲精煉過嘅五谷類。 係啊，即係譬如嗰啲白麵包嗰啲啦。 係啦，白飯啊，或者啲加糖嘅飲品啊，或者甜嘅早餐谷物啊，咁。點解呢？原來呢啲研究發覺呢，如果胰島素分泌過量呢，都會同前列腺疾病有關嘅。即係譬如可能有機會糖尿病嘅病人啦，甚至乎本身你係潛在性有糖尿病嘅前期啊，甚至乎就算你冇糖尿病，你食好多呢啲精煉過嘅澱粉質呢，因為會導致胰島素分泌過度呢，就會增加患前列腺癌嘅風險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叫啲人食啲高纖維啊、全谷類啊，同埋升糖指數比較低嘅五谷類，因為呢啲食物呢其實可以減低返嗰個胰島素分泌，咁又可以穩定血糖。咁除咗預防糖尿病之外咧，其實都可以減低患前列腺疾病嘅風險嘅。咁呢啲全谷類嘅食物當然離不開糙米啊、全麥麵包啊、全麥意粉啊、荞麥啊、藜麥啊咁樣。咁當然都要花多少少時間去煮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屋企有工人嘅，咁你咪叫工人幫你煮紅米飯啊，或者可能糙米飯啊，甚至乎買嘢嘅時候買麥包啊咁樣，呢啲係好容易嘅一啲改變嚟嘅。 明白。咁第四點又要留意咩啦嚇？ 係啦，第四點就係我成日講。大家如果聽過我哋嘅節目咧，都係叫啲人去曬太陽嘅。 係呢、這個就喂唔使錢嘅。 係啦，唔使錢嘅最便宜嘅一個營養素啦。我成日覺得咁咧，國際世界癌症研究基金咧就發覺咧，如果有啲男士本身血清裏邊嘅維他命 D 水平過低咧，其實患前列腺癌嘅風險咧係會特別高嘅。咁甚至乎如果即係維他命 D 水平極低嘅男士咧，容易患有一啲比較侵略性嘅前列腺癌嘅，咁會高兩倍咁多嘅。咁、所以咧，啲人唔係好曬太陽啊，唔係好做運動啊，唔係好出街啊，食得又唔係好好嗰啲人咧，維他命 D 嘅水平咧係相對比較低嘅。咁如果可以嘅話，都出街曬15分鐘至20分鐘嘅太陽。咁點解咧？因為身體會製造維他命 D 咧，就容易啲保持翻嗰個水平嘅。 係咁，所以咧，有時行出街嘅時候話：哎呀，好曬啊！咁其實應該要多啲呢啲。 男仔就少啲嘅，不過可能天氣開始凍啊，咁可能有機會就穿住啲冷衫啊，摟住啲西裝啊，或者可能冚住啊，咁可能有機會嗰個皮膚暴露於陽光嘅水平係會少啲嘅。 不過你點都係有個陽光照射住你，係已經係吸 收 到嘅。 咁、所以咧 lunch time 出去咧嚇行個 round，或者可能你而家嚇聽完我哋節目出去晨運曬個太陽，咁其實呢個都可以幫助我哋身體咧製造多啲維他命 D 嘅。 即係總之唔好成日匿埋喺室內，其實俾自己多啲見下陽光好啲，又可以吸下新鮮空。如果你嗰時個環境係好嘅話， 咁當然記住戴口罩啦。咁所以呢個都係嚇要小心嘅。 好，第五點咧， 咁另外就係我哋講緊超重啦，因為超重咧都係會增加男性患前列腺癌嘅風險嘅。如果你係屬於超重嘅話咧，你患癌嘅風險咧會增加8%。咁如果你係肥胖嘅話咧，就會增加20%。咁如果你係嚴重肥胖嘅咧，就會增加到34% 咁多嘅。 所以點解要 keep fit？ 點解要減肥就係 咁 解 啦。咁所以咧，男仔減肥嘅原因咧就唔係貪靚嘅，我覺得男仔減肥嘅原因咧都係大部分因為呢啲體重咧係會增加患病率嘅，包括前列腺癌。OK， 咁所以記住啦，你個 BMI 亞洲人嚟講咧，就最好保持翻喺18.5至22.9之間啦。咁同埋真係要減肥嘅話咧，就 set 一個目標俾自己啦，咁啊每星期減到1磅。 或者 0.5 公斤的體重呢就已經很好的了。咁同埋你要 set 個目標俾自己，通常我會提啲人呢就喺4至6個月內減大概 10% 嘅體重呢，咁其實已經可以幫到咗個身體呢減低患一啲長期疾病嘅機會嘅。 咁即係如果睇住話嗰啲千卡嚟計呢，我每一日呢可以減到幾多就係、是 哦。我通常話叫啲人呢每一日減500卡路里。即係譬如你食開2000卡路里，你就要食1500卡路里囉。咁、甚至乎如果你話我戒口好似好辛苦咁樣咧，咁另外一樣嘢當然要做運動啦。咁如果你想減咗你啲卡路里嘅話咧，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一定要恆常運動啦。 係啦，呢、這個就係啦，呢、這個又係唔使錢嘅嘢嚟。係 啊，唔使錢嘅而家。 嗱，呢、這個恆常嘅運動，啲人成日都去就趁住假日去行下山啊，或者去下離島啊咁樣樣。咁如果你唔係嘅話，你平時行公司嗰啲當然就話唔計啦。不過你都係叫做有行下。 係啊，同埋咧，其實講緊前列腺健康或者預防前列腺癌咧，其實有研究講過咧。如果個男士每星期可以做到1-3個鐘頭嘅運動咧，前列腺癌嘅風險咧可以減到86% 嘅。 咁1-3個鐘頭，即係等於話平均你每一日咧起碼有30分鐘運動咁上下。係 啦，即係大概20至30分鐘運動啦。咁其實你去行下、去跑步啊 ，even 而家好興喺屋企做運動，因為而家即係疫情期間好耐噶啦，即係成年都係咁噶啦。咁如果你話淨係坐喺屋企唔喐啊，或者可能賴冇得出去啊，啲 gym 閂咗啊，或者可能冇得游水啊，出面好多人、即係呢好多唔同嘅藉口，但其實喺屋企做運動咧，都係算係一個健康嘅運動嚟嘅。咁、如果疫情期間真係出唔到街，你又覺得出街好危險，政府宣傳唔好出街，咁唯有就喺屋企試下揾啲 video 去睇下。咁變咗呢啲運動都係好緊要嘅一樣嘢嚟嘅。 所以其實睇翻下好多嘢咧，都唔係要姓賴嘅，就係、是、要。靠翻自己啊，系自己好紧要啊。 同埋香港人，我觉得嗰个适应能力好高，即系佢哋会 create 好多唔同嘅嘢，甚至乎有啲而家我见到有啲运动教练咧，咪喺上网教人做运动嘅。咁如果你 join 开嗰个 gym 啦，我见有啲 gym 咧系会。得閒無事就有啲 video 或者幾點鐘咁就有個教練喺佢哋嗰邊開住個上網嘅網絡咧，就教你點樣做運動咯。咁其實我諗呢啲都係我哋香港人嘅好叻嘅一樣嘢，就好容易適應到，同埋諗到啲即係得意嘅方法去幫到大家自己去 keep 住個身體咯。 係冇錯，咁啊記住啦，嗱，即係預防係總好過咧喺即係面臨咗嘅時候，你去補救嘅功夫咧會慢啲啊嘛。 係啊，咁如果你話另外一樣嘢提啦，如果自己本身已經有前列腺問題啊，甚至乎即係有癌症嘅人咧，咁仲要更加食得健康啲。 係 咁，因為其實都係預防，即係就算你好翻都好咧，你都會預防佢翻發嘅。咁所以其實就算你話自己已經有呢樣嘢嘅時候咧，仲更加要再留意自己食嘅健康飲食咯。 好啦，大家咧，如果係想係更加詳細了解翻今集所講嘅內容咧，可以重温嘅，就係主要咧講下我哋飲食之道啊，點樣去降低前列腺疾病嘅風險啊嘅飲食之道嚇。 係啊，咁另外亦都可以去翻我哋香港營養師協會嘅網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個節目嘅。 好，唔該曬林思維，下個星期要講聖誕嘅嘢咯。 聖誕節啦，我哋下個禮拜係平安夜啊。 係啊，咁所以一定要有應節嘅嘢。 係啦，咁啊講下聖誕節食嘢點樣留意一啲重要嘅營養素啊。 好，咁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像清风依般相会痛，风吹云飘飘，每日移动，蝴蝶共飞向西，蝴蝶又飞向东，海子白云你是清风，携手到天际到那热情梦，同我过去走，向动人间多爱宠，像白云像清风依般相会痛，风吹云飘飘，每日移动，伴着共飞向西，伴着又飞向东，海似白云你是清风，携手到天际找那热情梦，同哥哥去找月亮，同哥哥去找太阳，从西边飞向动人家多爱宠， 向动人间都爱宠，红哥哥去找月亮，红哥哥去找太阳，从西边飞向动人间。 汪明荃的张伯云像清风，室外气温是14度，今日最高17度，留意寒冷天气警告是生效了。好了，在星期日的下午4点到5点，我另一个节目跟你见，就是我得你都得，到时再见了，保重身体，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官员一致投票支持维持利率在0-0.25厘不变，预计将会维持宽松政策，直至通胀在一段时间内适度高于2%，以及就业市场达到最大就业水平。联储局议息声明指，经济活动和就业市场继续复苏，但仍然远低于年初水平。经济路径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发展。目前持续的公共卫生危机将在近期内继续拖累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并对中期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联储局承诺将会使用所有工具以维持美国经济。国家探月工程嫦娥5号返回器凌晨携带月球样本在内蒙古四子黄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探月工程嫦娥5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贺电，习近平指出，嫦娥5号任务作为中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首次实现地外天体采样返回，标志着中国航天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将为深化人类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作出贡献。嫦娥5号任务实现中国首次月面采样和封装，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携带样本载入返回等多项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预测本港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寒冷天气容易引起或者加剧疾病，长者、心脏或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和其他长期病患者应特别小心。社会福利处提醒长者注意保重身体，呼吁亲友和邻居多关心和慰问体弱长者的身体状况，尤其是独居长者，有需要时可以致电社署热线求助，电话是2343-2255。消息指，正义联盟发起人李思嫣离世，他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初步阳性。八乡警署5名警员曾经接触李思嫣，5人需要在警署其中一间房等待指示，有机会要到医院检测或者需要隔离至有检测结果。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八乡分区寻日曾经派员到元江新村处理一宗送院时死亡的案件，案中一名56岁女子死亡。警方同日接获博爱医院通知，指该名女死者初步确诊新型肺炎。5名负责案件的警务人员在执行职务期间一直佩戴口罩和穿着合适的保护装备。另外有6名警务人员和处理上述案件的警员曾经一起工作，为审慎起见，警方会安排他们留在家中工作和进行病毒测试。警方又说，八乡警署一直如常开放，并已经彻底清洁和消毒，服务不受影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下周初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75%，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嚟到朝早6:34啦，欢迎收听12月17日星期四嘅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医管局话，近日新型肺炎确诊者部分情况比较严重，一入院就要插喉，呼吁市民唔好轻视呢一波疫情。而公共屋邨嘅疫情有扩散迹象，再多两堂公屋部分居民要撤离。多个患者住的单位属于同一座乡，怀疑同喉管有关，一阵讲下。 有本港运输业人士透露，